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、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狐狸舍心中得意，想着回去之后要好好赏赐一下那个谋士，这人头脑清醒，应该重用，自己只会和西戎内部贵族们周旋，大周人心机深沉，还是要为蒙苍收揽一些精通计谋的谋士才好。谁知道回到府中，那谋士却不见了踪影，狐狸舍只得睡了，还想明天再去赏赐他，谁知道还没睡下多久就被叫了起来。他按捺愠怒，匆匆走到使馆门口，想看看凌晨到访的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大周官员，却看见门口亮堂堂一片火光，列队两班人都披肩执锐，打着火把，领头的一位年轻官员穿着三品的文官服饰，是个脸色苍白的青年，五官俊美，想必当年也是大周所谓的探花郎。 西戎南大王狐狸舍，有人到刑部击鼓鸣冤，状告你谋杀良民。 这年轻官员显然也是主战一派，喝道： 还不快给我拿下。 严君玉今天睡过了头，还是被云岚叫醒。 太阳都这么高了还睡，你朋友来找你玩呢，快醒醒。 云岚笑着叫他。严君玉本来还揉眼睛，听到这话顿时弹了起来，宫里的朋友再没有别人，一定是慎文。他跑到东宫门口一看，果然是他。聂彪那家伙还是不长进，大概听说是严君玉朋友故意捉弄，拦着不让进。慎文气度越发好了，也不气恼，只是淡淡站着，倒让聂彪不好意思起来。严君玉拉着慎文，本来是想去自己房里的，想了想，还是带他去了司红堂。司红堂藏书多，很多是孤本，字画也都是宫里都罕见的珍品，慎文见了一定喜欢。慎文果然被太子的收藏震撼了一下，但他气质沉稳，也没有失态，而且不肯乱看，只拿着严君玉自己在看的几本书翻了翻，很是喜爱的样子。严君玉想，等改天一定要找太子换几本书来送给他。与嫣然经常笑容号重色轻友，其实严君玉也觉得自己有点重色轻友，自从来到东宫之后，全副心思都被太子吸引了过去，离得又远又要读书，所以竟也不常见慎文了。好在慎文脾气好，也不怪自己，还来东宫找自己玩。他正想办法招待慎文呢，只听见慎文道： 小严，我不能在这多待，今天原是三皇子去养心阁给圣上请安，又不准我见圣上，所以我就跟着出来了，马上就要回去的。 他不说，严君玉还想不起来，慎文性格极守礼，虽然未成年半读可以在宫中行走，但毕竟是内宫，所以他也不常走动，今天还是第一次来找严君玉玩。 好啊，原来根本不是来找我玩的，是顺便来看我的。 他在东宫别的没学到，跟着荣浩学了许多雕画，故意逗弄人。慎文听了，知道他不是小气的人，所以也不在意，笑了笑： 别玩了，我今天来找你有正事的。 什么正事啊？ 严君玉从云岚送进来的东西里拿了个梨来啃着，沈文惊讶地看着他： 你还不知道朝中出了什么事吗？亏你还在东宫，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。西戎的南大王狐狸舍谋杀了一个良家女子，还纵火毁尸，现在被押在刑部呢。 严君玉如遭雷击，他看这件事的角度又和沈文不同，萧景琰的手腕他很清楚，这么大的事，萧景琰一定会提早收到消息。但严君玉昨晚见他也一切如常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事跟东宫的谋划脱不了关系。然而这话不能跟慎文说，他只能胡乱地问道： 五湖官员都是礼部接待，刑部可以直接抓人吗？ 刑部侍郎穆昭然是癸酉年的探花，为人刚正不阿，一身风骨，是和历届员一样的人物。他接到报案，直接凌晨上门抓人，就是要让这事闹得众人皆知，现在谁都盖不住了。 癸酉年的进士也都出来了， 严君玉隐约想起这样一句，似乎是在荣浩他们清算朝中主战派和主和派时说的，当时是在算东宫能动用的人。他心血乱如麻，此刻全记在萧景琰身上。他知道萧景琰此刻不在别处，就在养心阁，离庆德帝最近的地方。伴君如伴虎，这事儿出来是主战派的狂欢，庆德帝很可能会迁怒东宫。更坏的是，自己都猜到了，庆德帝一定也知道这事儿跟东宫脱不了关系。沈文见他呆头呆脑的，以为他听不懂，叹了口气，也不多说了，只是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嘱咐道：“ 君玉，如今朝局不稳，你又在东宫，自己要多留心。” 严君玉只正正点头，他满腹心思不能跟沈文说，只能送沈文出了门。走到门口才想起嘱咐沈文道：“ 你也要小心。”“ 我向来是小心的。韩思远他们本就因为厉介元的事义愤填膺，听了这事儿更是热血沸腾，今早在御书房就在讨论，还问先生何为正臣，逼着先生表态，闹得不成样子。我父亲上次就让人传话，不许我卷进去，今天只怕又要传话来了。” 他话中说不出是哀伤还是自嘲。严君玉知道他向来是奉行君子之道的，心里肯定是不甘的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他。严君玉想要把当初云岚骂雨嫣然的道理说给他听，不该逞一时之勇，保全太子才对。这道理放在慎文身上，就是先保全自己，以图未来，等到以后做了高官再站出来。但他眼前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闪过厉道勇坐在宜春宫廊下的身影，傲然而孤独，如同狂风卷来，万千草木全都俯下身去，他是唯一傲立的那棵树。如果云岚是对的的话，厉道勇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慎文又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那个穆昭然又为什么要站出来呢？严君玉没有遇到过好老师，也没有父亲教导，只是天性纯良，又兼祖母教育，所以凡事全凭本能，不去想背后的道理。到东宫以来，遇到许多精彩人物，各有各的原则，他却还是没长成的少年，听到许多道理，时不时在脑中打架，还未分出高下。他不知道，这是成年人都要走的一步，把外界的信息全部吸收，最后内化出自己的一套行事原则。敖季如此，荣浩也如此，他只当是自己犯了糊涂，所以送走了慎文，自己回来还有点呆呆的，正琢磨呢，不由得默念了两句慎文，只听见屏风后一声笑。 还慎文呢？慎文的心性也快被三皇子磨出来了，今天去给圣上请安，就是撞在老虎嘴上。三皇子蠢，慎文也心狠了，竟然不提醒他。 这声音没有别人，一定是荣浩。严君玉气得不行，跑到后面去了。果然荣浩见他来了，装成闭目养神。严君玉揍了他两拳，他笑着叫起痛来。 真要打死人了，小严天天吃了睡，比牛还壮了。 外面都出了那么大的事了，你躲在这睡觉，不打你打谁？ 哎，你个小孩子懂什么？ 荣浩懒洋洋的一躺，倒有了几分以前那摇着扇子论天下大事的神气。 外面的事情就是我弄出来的。 真的？ 当然是真的。狐狸舍毒死了曼珠，曼珠的小丫鬟跑到刑部去告状，现在满朝文武都知道西戎人毒杀了蒙苍的姬妾，再嫁公主就是皇族自辱了，这是其一。王子犯法，当与庶民同罪。不管如何处置狐狸舍，都是卖了主和派和西戎一个大人情，这是其二。哼，况且这还只是第一步。 严君玉思索了一下，明白了过来。 你怎么想到这么厉害的计谋的？ 你真想知道？ 荣浩抬起眼看他，严君玉老实答道：“ 也没那么想。” 荣浩笑了，他仿佛真的很疲惫的样子，明明完成了这么漂亮的谋划，笑意却没有达到眼底。他懒洋洋地闭上了眼睛。 陪我坐一坐吧，小严，我有点冷，需要晒晒太阳。 这里哪里有太阳？傻了吧？ 严君玉小声嘟囔道，但还是乖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。他虽然揍荣浩，其实心软，看荣浩真睡着了，学着云兰的样子想去找点东西来给他盖，嫌毯子太薄，索性跑到内室搬了床厚厚的大被子来往荣浩身上一蒙。荣浩睡梦中遭此重击，险些被压得吐出一口血来。虽然荣浩说得轻松，其实此事重大，比20年前那席卷了官场的阮老九案还要严重百倍。那案子是朝中派系斗争，把一件人命案搞得上达天听，庆德帝借机发作，狠狠地削弱了一下双方派系。这案子却事关两国关系，不得不说，那穆昭然实在是铁骨铮铮，刑部没人敢接这案子，不然也轮不到这么个年轻的侍郎来主审。消息传到养心阁时，正是卯时，太子已经到了，庆德帝也才刚刚用了早膳，皇后亲奉汤药。皇后是太子生母，眉目间有几分相似，但更柔美些，尤其是一双山蓝般的眼睛，只是位置高贵，所以端庄稳重，不露波澜。一个穿着红衣的小太监传进消息，庆德帝听了咳嗽起来，原本苍白面孔顿时涨红了，颇为狼狈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